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到的是，到的是娱乐72变，娱乐72变。 小底英明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 time， 快乐大街酒吧里， 女孩开着那个座驾呀，那个白车呀，用这粉漆呀涂了一个 LOVE， 这不就是亚龙一看，哎呀，这女孩要不要两可？要发出这种声音了， 这你又说要不要两可了？ 你这你当时喷漆的时候呢？半个月没来了吧？ 没来。 你知道身上那粉漆怎么给 K 掉的？我要喷，我也不可能往车上喷的。 你往哪儿喷呢？ 就往地下喷，让他看见，是不是？大横幅啊，还有那个你们看见那荧光屏没有？那大高楼。 前些日子最火的，就是三里屯那小伙子手。 事先得做好准备，组织组织语言，就一个字儿 love。 哎，家宝，假设说啊，你呢通过甭管 父母的同意，也不能说拿下他妈呀，这好， 还是拿下地呀、啊？ 怎么有还有地呢？这里边、 哎、你要想征服他的妈，你不拿块地，说这地我买了， 我 富养离子，您在这就是天山大氧吧呀、 啊、 您在这啊，遛个狗，撒个欢，唱戏跳舞， 撒个欢 没问题。您听我的，您跟我说。 就跟人家这么说，那人老太太可得琢磨琢磨了，是不是？人就一块地把这姑娘就给卖了，这不问求婚呢吗？怎么跑？ 田中之力是吧？田就是地。 嚯、哦，你还是个汉语言文学家 啊？对呀、啊，那女孩她妈就说：“你呀、啊，你给我地里站着去吧，你 站着。” 我换房。那佳佳，一人在家里，下大雨了啊！家宝还没有回家，因为家宝在二环上班。那这个地呢？ 在哪儿？ 在七环外。 哎呀。 眼睛蒙上了，并且用衣服罩住他的头。 哎呦， 还逼问佳佳， 这不是抢劫吗？ 银行密码是多少？ 你瞧瞧， 你说银行密码是多少？邻居，我们楼上的小许呀。 啊， 这个劫匪实际上是他们的发小， 是 还是他们的邻居， 没错。 熟悉家里的情况，趁着家宝没回来， 这也是我帮你出的主意。 哎呦，我说没找着。 这个交情这么深厚的情况下，你看你是不是就 就放过他？ 啊， 结果家宝是。 现无工作，认为做自己挺好，舒服挺好，宅着挺好，常年混在酒吧，说自己是掌柜的，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。回国隔三差五得吃几顿那什么当劳，处于不着急挣钱、不着急谈恋爱、不着急找工作的年纪。饿肚，时不时犯花痴，单身。小院门前往来忙， 你家短来张家长， 接你接。 商量了一下啊，还有你们那文老师上，咱们唱地道战。 咱们是土建学院呀、啊，是建筑工地呀、啊，怎么来力气大的人都，咱不是学设计。 就是这样， 脑子不好使。 音乐上面对，艺术上面不灵啊。咱们唱合唱就得分声部，声部分高音部、中音部和低音部。 哦、 然后呢，还有轮唱。唱一下这个地道战。 嗯， 好， 地道战。 大哥老师拍的。 老师，您这铁道游击队啊。 对，老师，您那是不是地道？ 地道战，嘿，地道战， 对，拆嘿， 不是地道战，哎，地道战，不是你好像走到一个田埂上发现了地道。找一个地道，不是影视系呀、啊，天分比较足的这个系。 我不知道咱们学校是什么学校，怎么还有舞蹈系跟咱们建筑能在一个学院？ 是咱们男同学胖的这几个，你们一定得在这个嘿这使点功夫。 咱嘿这怎么使功夫？ 使劲嘿呀、啊！ 使功夫怎么使？ 就有个动作，就那意思。 哎，你们。这个晃动，第五句要向右晃动， 就照那个波浪式。 哎，波浪式，搅动地板。 搅动地板。是 挥。 好，走。 地道战， 嘿， 地道战， 嘿， 万夫家身边千百万， 嘿， 百倍身边千百万。 把这个手臂向前这么举起，再往下砸，嗨，这样是吧？ 老师， 嗯， 我想问一下，咱们这合唱排多少队啊？一三五七九，这几？ 他们将演唱的歌曲是 嗯，没了。他们唱什么呀？ 好。 地道战，地道战，埋伏家身边千百万， 嘿， 埋伏身边千百万。大哥了，啊！哇！ 啊！同学们呢？抬他要抬他了。 老师，我们在第一。 是非常的激昂的啊，这唱着唱着呢就觉得这个舞台有点晃动，哎，结果忽然间就坍塌了，所幸没有人员受伤，现场师生都觉得场面哇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。补充一句，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。 假意不是爱上你的，复杂的逻辑我不问完美，我不想麻烦，我也不会多么的堕落，如果你说你爱我，如果爱可以更简单，没有那么我不会吃不下晚饭，也不会多么的堕落，如果你说你爱我，你说你爱我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艺术品有无鉴赏力？ 嗨，鉴赏力还是有的嘛。 王大雷好像还主持过，跟这 个外还有什么呀？ 卷。 哎， 对不对？ 行，那你说这个画画，咱们以国画为题啊。 这句话你已经说。 什么点呢？村呢？ 那可不可以列举一二呢？ 什么事儿列举一二？你让我把什么列举出一二来？ 就是名画里边 要饭来了。 不错不错，小柱再举一个。 完了，小柱举不出来。 小柱举一举一个你喜欢的画。 我喜欢的画啊，你比如说。他用的是工笔画，毛笔那叫小毛笔尖，哎，一手拿几根笔画下来画下去，完底下呢有一个模子，完他这 就是上面画关公啊， 好年画啊， 喜欢 风 灯啊， 喜欢 白虎符啊， 哇，哎呦，谁画都有， 百鸟朝凤， 你是喜欢内容不喜欢谁。 这么轮岗的，一看就是外行。 门神的，灶台的， 那灶爷呢？ 灶爷贴井台上的。 那龙爷呢？ 龙爷在土地二里边呢， 哎， 玩游戏。 他不搬箱，他退箱了。 对，搬走了。 啊， 以为里边装什么好东西呢？打开一看，嗨，两幅画。 嗯， 看也看不懂。这也是名画啊。 什么名画啊？ 嗯， 就到这时候小花永远知我。 他没给我看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能卖都卖了。 你也没听说， 人家说是 那这位没准写生去啊。 再者说了，这一幅国画上画一化石还能卖10000块钱， 这就是被蒙。 太怪了，连我都看出来了。目前已被刑事拘留。 他们卖那快递车都比卖这画挣钱。 你真教唆，抓起来。 小院门前往来忙， 你家短来张家长， 街里街坊亲帮衬， 吐槽技术 哪家强， 微费萎靡不振。 哎呀，你们俩又是一个宿舍的，得互相要关心，互相要帮助，不能光挖苦。 您放心， 讥笑。 今天开始我就改。 投入到学习的热情当中，从学习中获得快乐，从大学生活中获得满足。啊，你们这个年纪正好是中午12点的时候，老师仿佛看到了当时自己的负能量。 哎呦，老师，那您看出我们什么来？您就直说，我们看看您，今天这辅导员吧，您能不能？别扭，你看眼泪汪汪的， 这叫异地恋呢。 哎呦，高中初中你可就，哎呀，老师啊， 老二您怎么了？您我没有开的窗户，您说话我们听不清楚了。 老师说没有谈成一。 大学老师光顾着这个拿第一，就没有想到谈恋爱。其实老师不是说没有机会，也不是说没有合适的人。老师也理解，家长是不是不允许你们谈恋爱呀？ 老师， 甚至读了大学啊。 当学生的时候，家长一再说过，学生最重要的天职。 变速急剧增长的年代， 对，老师，他一个学财会的，他能说出这些词儿来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 做过研究， 荷尔蒙 痛才会有大担当、大格局、大作为。给出了这样的一些建议之后呢，这位校长还说到了，学习4年该做的努力我都做了，唯一的。 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，而且最好有一套房子的人和自己的儿女恋爱，而且还要结婚。你想的他 当世界不知不觉的变了，有时候我心动的是谁惹谁，言不由衷，说谎伤害都是不爱。